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维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来关注最新出版的美国白宫前首席战略师班农接受采访的新书《火与怒》，而其中的最大亮点呢，并非是他爆料的种种耸人听闻的信息，而是两个曾经密切的政治盟友怎么会渐行渐远，如今还恶语相向了呢？我们还要将视线转向英国，来关注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专门发表电视讲话，就新年期间英国的医疗卫生系统效率低下一事向民众表示歉意。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加拿大一位女卡车司机的励志故事。好，欢迎走入环球三十分。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美国。1月9号，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前首席顾问班农为主角的新书《火与怒：特朗普的白宫》一书正式发行了。该书的作者沃尔夫是一位资深记者，他表示自己过去一年当中呢，采访了200多人，主要是班农及其周围的特朗普团队的高级成员。班农作为特朗普在竞选时期最倚重的人物，他在书中呢揭示了一系列当时竞选时的种种内幕，并且表示呢，特朗普的儿子小特朗普与俄罗斯律师会面的行为是叛国的、不爱国的。而特朗普看到书之后回应说，自从这位班农先生被解雇以后就失去了理智。外界普遍关注这本据称是可以爆料很多东西的书籍出现之后呢，会对特朗普后面的执政带来什么影响，而人们也很关心曾经相互信赖的政治同伙怎么如今会落得这个地步呢？好了，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关注。 一本题为《火与怒：深入特朗普的白宫》的新书登陆美国，该书作者通过与200名和特朗普政府有着密切联系的人进行对话，展示总统的独家内幕故事，这其中就包括白宫前首席战略师斯蒂芬·班农对特朗普通俄门事件的回应。书中写道，2016年6月，特朗普的儿子小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等人在特朗普大厦与俄罗斯律师纳塔利亚会面。对于这次会面，班农评价称，在没有任何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三名特朗普竞选团队的高级成员与外国政府的相关人士在特朗普大厦碰面，是对国家不忠或者是不爱国的。对此，特朗普通过白宫发表声明称，班农在白宫未曾有过影响力，在离职后失去了理智。班农曾是特朗普竞选团队负责人，被称为白宫大脑。特朗普入主白宫后，班农担任美国总统高级别顾问和白宫首席战略师，是特朗普政府多项政策的重要推手。任职期间，班农始终致力于说服特朗普兑现竞选期间的各项承诺，包括颁布入境限制令、退出巴黎协定等。但班农也被指卷入了白宫的内斗之中。有报道称，他与多位白宫高级别幕僚不和，甚至多次与特朗普发生争执。去年8月18号，白宫宣布班农确定于当天卸任白宫首席战略师一职。在班农离开白宫后，他与特朗普的关系也渐行渐远。去年10月，班农还曾表示，特朗普只有30%的几率完成自己的第一个任期。 这本新书发行之后呢，特朗普在一份措辞严厉的声明中彻底划清了和班农的关系。他说，班农呢是假装和媒体对着干，称他们是反对党，暗地里是从白宫向媒体泄露各种消息，让他自己看起来远比实际地位重要得多。这是他唯一干的好的事情。班农也很少跟我一对一的开会，只是假装自己有影响力，愚弄了一小批不知情的人，包括这位在他的帮助之下写了一本伪书的人。 那么史蒂夫·班农到底是何许人也呢？上个世纪的90年代，班农成立了一个专门做媒体的投资银行，制作过10多部电影，创作并且执导了9部纪录片，其中比较有名的是《美利坚之战》等。2016年8月，他离开了自己创办的巴莱特巴特新闻网，转而担任特朗普竞选团队的主管，为特朗普当选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外界也认为呢，班农所代表的是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这从他本人创办的布莱特巴特新闻网便可以看出。这个新闻网成为了美国另类右翼运动的龙头媒体，该运动反对多元文化，维护美国的西部价值，通常与白人至上主义联系在了一起。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英国。近日，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出现在了电视讲话当中，她再一次向民众表示了歉意。为什么道歉呢？这是因为入冬以来呢，英国流感爆发，特别是在新年期间，由于多数医院放假，更是导致了严重的就诊压力。英国国家卫生服务系统出现了大批病人治疗被拖延的状况，首相特蕾莎梅呢，只好就此向公众表示歉意。我们来听报道。 英国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2017年12月26号到31号期间，英格兰地区国家卫生服务系统有超过16000例病人在救护车上等候的时间超过了半个小时，急诊床位入住率达到 91.7%， 远远超过 85% 的安全标准线。31号当天，英格兰12家医院和救护机构的病床全部住满。为了应对突然增加的急诊手术，年后预约的上万例非紧急手术被推迟。 I know it's frustrating. I know it's disappointing for people, and I apologize. 特蕾莎梅承诺将尽快为患者安排手术，但这种说法并未打消民众对英国公共医疗系统的质疑。在脱欧公投前，脱欧支持者曾经宣称脱欧后英国可以节省支付给欧盟的费用，从而补贴本国医疗系统。不少民众因这一宣传最终决定投票支持脱欧，但事实却并不乐观。去年三月，英国媒体爆料特蕾莎梅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可能再度削减医疗投入，引发25万民众走上伦敦街头进行抗议。 长期以来，英国公共医疗服务人员以及设施的不足呢，导致公众就医难的问题一直备受批评。英国各方对于政府加大公共医疗投入的呼声也很高，但长期以来，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没有得到明显的改进。英国实行的是公费医疗。由于政府的财政负担越来越重，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经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在英国希望能够进行医疗的市场化改革，但是遭遇了大批中下层居民的强烈反对。虽然公费医疗制度得以维持了，但是为了节省开支，各界政府在医疗方面的投入都在逐年减少，造成了英国公共医疗系统的工作人员，尤其是护士的大量短缺。眼下又正值严寒时节，流感爆发。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全民健保系统 NHS 已经下令所有医院在2月份之前取消所有的非紧急手术，这在英国呢也是史无前例的现象。这个指令可能会导致全国有5万台手术被取消。此前有很多医生表示呢，30年来最严重的冬季医疗危机可能正在到来，因为流感的来到导致了很多患者需要在接受诊疗前等待12个小时，一些病房呢连走廊都已经没有位置来安置病人了。由于病房的紧张，医院也被允许打破常规，可以在同一病房内安置异性病患。一些医生表示呢，他们30年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一种就医的压力。英国急症协会表示，目前的情况是医疗系统难以应对这么大的就诊的爆发量，因为在此次压力到来之前，医疗系统其实已经是满负荷运转了，只希望未来几周随着流感病情的转好，这种情况将可以缓解。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看病难的问题，医疗效率低的问题呢，困扰了很多国家，要想改变起来恐怕也很难在短期内见效。 我们也来说点轻松的事情，同样是在英国。相信大家都知道英国哈里王子与美国电视演员梅根·马克尔订婚的消息了。他们二人宣布呢，婚礼将会在今年的五月举行。那么哈里王子的婚礼能给英国的王室经济加分多少呢？外界非常看好。好，来听报道。 哈里王子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孙子，也是英国王位第五顺位继承人。他的哥哥威廉王子及妻子凯特在2011年4月的婚礼就曾引发一阵轰动。当月访英旅客人数大增，比前一年同期相比多出了35万人。据品牌金融咨询公司的估计，哈里王子和梅根今年5月19号的婚礼也将带来类似的增长。婚礼期间 T 恤和帽子等婚礼纪念品销售预计将带来5000万英镑的收入，派对等相关庆祝活动的收入预计将达到约1.5亿英镑，而观光住宿等旅游收入预计将达到2亿英镑。此外，王室婚礼本身就相当于为英国做了免费的广告宣传，估算起来这一价值也高达1亿英镑。33岁的哈里王子是英国王室最受欢迎的成员之一，而36岁的梅根则因出演美国电视法律剧而闻名。去年11月，两人宣布订婚。上个月，英国王室宣布，哈里王子和未婚妻梅根的婚礼将于今年5月19号在温莎城堡的圣乔治教堂举行。英国旅游局预测，今年英国的旅游市场将十分繁荣，预计全年将接待海外游客4170万人次，相关旅游收入将达到269亿英镑，约合人民币2368亿元。除了英镑汇率下跌增加了英国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之外，哈里王子与梅根的婚礼可以说是英国旅游业的最大卖点之一。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网上呢，很多热心网友整理出了到韩国必买的10大化妆品，或者是必买的10种韩国的电器等等。还有人呢，整理了一份史上最全的韩国必购零食。其实呢，韩国有着非常发达的零食产业，除了正餐之外呢，很多的韩国年轻人醉心于吃零食。近年来，韩国的零食行业竞争异常激烈，市场趋于饱和。那么韩国的零食企业呢，也希望能在中国市场分一杯羹。从目前来看，韩国的膨化食品出口比例是最高的，随后是饼干、糖果、巧克力和冰激凌。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他们专门呢采访了一家致力于向海外推广韩国零食的企业，看看在零食行业中能做出什么新花样来。 在韩国，有一家公司一直致力于推行这种韩流食品趋势，这就是韩国格莱米公司。他因为在国内外推出的一款解酒草药饮料而闻名。公司在上个月举行的2017首尔食品展上获得了极大的关注。今天节目里，我们邀请到了韩国格莱米公司首席执行官任光浩先生，与他共同聊一聊他们公司。 2017首尔食品展是一次国际食品产业展览会，在过去20年里，我们一直都积极参展。我们生产的黎明808产品获得国内外的专利。我们认为，如果食疗无法治愈的疾病，医生也没有办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使用天然草药成分给予高度重视。 1983年首次举行展览之后，2017首尔食品展每年都会为食品行业指出新的发展趋势，成为亚洲4大食品展之一。1996年，韩国格莱米公司成立以来，每年都参加这项展览。韩国格莱米公司因为其草药饮料黎明808而闻名，这是任何人都可以安全饮用的产品。 여명808은음주후에오는갈증속쓰림 00808可以缓解口渴、胃热、头痛、口臭等严重的酒后不适。在经过了807次实验之后，我们终于依赖我们的开发精神研发出了这款产品，这也是我们将它命名为00808的原因。市场上绝大多数的解酒饮料是化学饮料，而00808是一种天然草药饮料，既有效缓解 酒后不适，而且对身体非常有益。我们使用具有专利技术的天然草药，将我们的产品与其他产品区分开来。我们研究了韩方等各种解酒方法，最终利用天然成分打造出了这款产品。 최적의배합비로탄생한알명특허품입니다。 根据业内的一份报告，韩国在接受统计的24个国家中，成人日平均饮酒量排名最高。由于有很多场合，如公司晚宴和社交聚会等都需要喝酒，因此很多人都希望找到解酒的方法。韩国人传统上会吃一些热汤，用这种方法缓解胃痛。但在1992年，西捷公司推出了一种名为 Condition 的解酒饮料，开始了一种新的趋势。1992年，解酒饮料市场市值达到17亿韩元，而2016年，这一数字达到2300亿韩元。超市的货架上有各种不同的解酒产品，制药公司和食品公司都参与到这场激烈的竞争中来，希望获得一定的市场份额。这就是为什么韩国格莱米公司一直强调他们的产品仅使用天然成分，这个过程并不容易。韩国格莱米公司研究和实验了各种天然成分的功效，成为天然草药解酒饮料市场的先驱。 00808成为韩国食品研究所最为认可的天然解酒饮料，它也是获得国际专利的第一款解酒饮料。从1998年在韩国获得专利开始，它已经在全球11个国家，包括美国、日本、中国、加拿大以及欧洲6国获得了专利。每个国家都对酒醉有特殊的补救措施，但黎明808是第一个获得发明专利的产品，在国际发明博览会上也获得无数奖项。 黎明808仅由天然成分制成，被韩国食品研究所评为改善肝功能并具有胃黏膜保护功效的产品。由于这款产品在国际上得到认可，成为世界上第一款获得国际专利的解酒饮料，黎明808横扫十大国际发明展览会。这款屡获殊荣的产品在市场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저희여명808제품은천연원료로 黎明808是一款由天然成分制成的产品，荣获发明专利。它的味道有点像东方凉茶，但没有很强的味道，所以女士和年轻人也非常喜欢它。黎明808的市场占有率达到 40%， 连续两年在便利店的饮料销售中排名第一。我们的产品也被全球消费者所认可，它出口到美国、中国、日本、塞班岛、新加坡、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 黎明808连续12年在韩国标准协会的消费者健康指数排名中名列第一，连续8年获得卢哈斯认证。自1998年推出以来，消费者一直在追捧黎明808，喝这种饮料缓解他们酒后的不适。为了能够打造出更多健康产品，韩国格莱美公司一直致力于食疗的发明，研发出可以解酒的新概念饮料。韩国格莱米公司将继续在食疗领域挑战自己，为打造更健康的生活方式而努力。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30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30分，环球30分，环球30分。 节目最后，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一起来认识一位加拿大的卡车司机凯西·图卡罗。您可能会说，凯西 Casey 这是个女孩的名字呀。的确，女性做卡车司机的是少而又少。不过，我们要给您介绍她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她是加拿大屈指可数的几位女卡车司机之一，更因为她是从一个流落街头的被家庭暴力所驱赶的可怜女孩出身，经过自强不息的奋斗，有了今天这份稳定的职业。请听来自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记者吴威的介绍。 许多陷入家暴的成年人都在童年经历过暴力，似乎小时候的痛苦和恐惧变成了一种沾在身上的气味，引来其他施暴者。凯西·图卡罗40岁以前都是这么过的，哪怕他年轻的时候漂亮的可以当专业模特，而且有一面当单亲妈妈一面上完护士专业的毅力。 不过他到底不同一般，他从流落街头的人生谷底一步步走出来，给自己找到了一个神奇的新职业，驾驶全世界最大的卡车。为了帮助和他境遇相同的人，他还写了一本自传。上个星期，他接受了加拿大广播公司埃德蒙顿早间节目的采访。 She joins us in studio today. Good morning, Kathy. Good morning. How are you? I'm good. How are you? 凯西·图卡洛的童年异常艰辛，被性侵、挨打、离家出走、被寄养，被寄养家庭的男主人猥亵后，却被女主人怪罪。 With my story, it's just that I had chosen not to look at it. I had chosen to bury it, to pretend that it never happens, and to wear a nice mask. 他处理这些惨痛经历的方式是不去想，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但事实证明，这并不是一个好方法。那些过去的幽灵会通过各种心理问题重新回到他的生活里。他在17岁的时候当了模特，往来于蒙特利尔、纽约和迈阿密之间。光彩照人的照片后面有许多心酸。他患了厌食症，还曾被一个摄影师下药强奸，曾经两次试图自杀。22岁的时候，他下决心从零开始，搬到阿尔伯塔省贾斯珀市住下来，打算当一名护士。他结婚、生孩子、离婚，但还是在1998年从护士专业毕业了。在随后几年的护士生涯里，他的家庭生活仍然充满暴力，而这一次连生命都受到了威胁。在2000年到2007年期间，他曾经两次小产，三次被扼住脖子以致窒息。他被威胁把他卖给人贩子，一把铁锹被特意放在门口，提醒他不知哪一天他会被埋掉。有一段时间，他白天在医院上班，晚上住在妇女收容中心。他喝酒越来越凶，终于丢掉了工作。 There's different layers or different levels of rock bottom, and I had hit a few, but the ultimate was when I ended up homeless. 凯西·图卡洛说，他几次落到人生谷底，但是谷底也是有不同高度的。对他来说，最低的谷底莫过于无家可归的七天。他那年42岁，女儿疏远了他，法院有案底，刚失业不久又流落街头，那几天被他称为谷底的地下室。他现在说起这些事情来笑嘻嘻的，但是当时真是绝望啊。他不停地想自己怎么会落到这一步，这就是他从今以后的生活吗？他说，那七天就像走在大雾里，前后左右都看不到出路。 And it took me on the seventh day of being homeless and kind of walking around in a fog to realize when this man named Toothless Joe. 第七天，一个外号叫没牙的乔的男子，可能也是个流浪汉，看他那么沮丧，就拍着他的肩膀安慰他说：“这就是生活呀，好好过吧。” And it snapped me out of my fog, and I'm like, "This is not my life." 这句话却让图卡罗周围的迷雾一下子消散了。他告诉自己，不，这不是我的生活，我绝不能这么过下去。他还是像七天前一样身无分文，连身份证都被偷走了，多出来的只是离开这种生活的决心。他立刻开始寻求帮助。在加拿大，对无家可归者的帮助也许不是每天送到他们面前，但是对于自己下决心走出来的人，找到帮助并不难。不久以后，图卡洛参加了一个职业评估咨询活动，在经过一系列能力测试和心理测试以后，这位前模特和前护士被告知最适合他的工作是操作重型机械。图卡洛大感意外，他毕竟已经年过40，而且一向觉得操作重型机械是男人干的工作。不过他还是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参加了一个名叫妇女建设未来的非营利组织安排的12周培训。这个培训项目的第一个效果是让他建立了自信，用他的话来说是给了他脊梁骨。培训结束以后，他被一个油砂矿聘用，当了一名重型卡车司机。现在回想起那位职业咨询师对他的建议，他不由得感叹说，我的天，他说的真对啊。在家暴关系中被贬低、羞辱和恫吓多年以后，这份工作是治愈性的。图卡罗不仅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职业，也重新找回了生活的乐趣。现在他决定写出自己的故事，希望那些和他有类似经历的人能看到，他